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，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99周年，外国团体和人士向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。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西班牙民主劳工党中央委员会、智利马列主义革命党、尼泊尔共产党、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军队及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国防部长、国际竹笛思想研究所理事长等马来西亚、印度、德国、罗马尼亚、俄罗斯、芬兰、中国、古巴、尼泊尔、蒙古、柬埔寨和伊朗等国家的政党领导人、政界、社会界、军部、经济界的高层人士、国际组织、竹笛思想研究组织、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。贺电和贺信表示坚信，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朝鲜军民将在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就。